第91集。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了，巫贤蝉蹲在医院外面的花坛里等我，用自己的尾巴逗弄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刚出生2个月左右的小奶猫，玩得不亦乐乎。看见我走过来，小家伙也不认生，屁颠屁颠的呼噜着向着我走过来，想要蹭我一手奶味儿，只可惜没有得逞，被巫贤蝉用尾巴扫了个踉跄，坐在地上为了掩饰尴尬舔起了自己的爪爪。啊，哪来的呀？还挺可爱的，怎么不带回去收编啊？我被他卷住了手腕往别的地方走，巫贤蝉摇了摇头小声地说道， 不是人间的猫，鬼门关开了。 我这才仔细看向了四周，鬼魂混在人类之中自由行走，医院成了鬼门关，夜市成了鬼市，大家自由叫嚷，用阴间的宝贝换取阳世的银钱与功德，人鬼之间互不干扰，十分和谐。巫贤蝉拽着我的手腕就往鬼市里走。 走吧，给老婆买东西。 算了老公，我们没钱呢。 我的语气特诚实，巫贤蝉却难得不讲理了一把。 我是判官，我买东西花什么钱？要不是我这鬼市能开起来，这就是我自己家，我在我自己家买东西花什么钱？走，相中啥买点啥，不用跟老公客气。 我只好跟他去了鬼市。相比起人间夜市的热闹，鬼市就显得有些冷清了，来来往往的鬼魂停下的并不算多。本来嘛，大家也都是为了来人间看一看自己的亲人朋友，很少有鬼是为了来买东西，所以我跟巫贤蝉一走进鬼市就感受到了众鬼的热情。一个贼眉鼠眼的鬼上来就拉着我的胳膊， 哎，客官客官，您来这儿看看，本店出售厌鬼18招，保管你回家用了呀，那口子受不了啊。 不错，拿过来吧，我看看。我倒要看看有哪本书比我这本还要黄。另一个鬼过来抢生意， 嘿，客官别听他的，没有用，他那没有真人教学，很难学会的。我们这儿有天下第一厌鬼坐镇，包教包会，客官体验之余呀，还能学些技艺，何乐而不为呢？ 之前那只不甘示弱的冲过来， 哎呀，算了吧，你那算什么厌鬼？客官来我这儿，我们这什么类型的都有啊。 这俩鬼眼看着就要撕吧起来，巫贤蝉无奈地叹了口气，朗声说道， 都睁开眼睛给我看看，你们连判官夫人也不认得了？ 这几只小鬼这才惊觉，我身边跟着一只巨大的黑猫，嗷嗷叫着就跑掉了。这下好了，再也没有人过来招待我们，落了个安生。再往里走，卖的都是一些奇珍异宝，鬼也多了起来。毕竟人界鬼界都有收藏迷，活着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流传在阳世，死后自然是要过来一探究竟的。我们就这样溜达了一会儿，两手空空，没有相中物件，就准备回家去了。巫贤蝉却停住了脚步，在空中仔细地嗅着什么。我警惕地问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十分笃定地说道， 有没有盖章的鬼溜出来了？老婆别动，我去看看。 说着就准备要溜，我一把拽住了他的尾巴，不，我们一起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安全呢。我之所以要跟着，是因为我觉得巫贤蝉有蹊跷，他之前根本不会把我自己放在哪个地方，就更别说这种鬼魂横穿的地界。哼，他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啊，不想让我看到。或许是旧情人。我挑了挑眉，不声不响地跟在他的身后。他带着我走了很久很久，到了一家鬼市的客栈，客栈门前停着一顶大红轿子，边上站着一个鬼媒人，手中拿着个烟斗，正吧嗒吧嗒地抽着起劲儿。见到巫贤蝉来了有些慌乱，但很快就堆起一个笑容迎了过来。 判官大人也来喝喜酒啊。 哪家娶亲何种方式？ 周家娶亲，烧生辰帖子，在地府配对的鬼魂。哎，判官大人您放心吧。 不是配骨吧？ 所谓的配骨就是冥婚，是在阳世找到刚死之人，两家合葬，就算是配骨。这事儿吧，有违阴德，巫贤禅是不允许的。在之前出过很多冥婚的案子，在阳世毫无干系的两人被这种方法强行捆绑在一起啊，彼此之间都不怎么痛快，在地府大打出手，闹得天昏地暗。更贞烈一些的女子，或者有了爱人的男子，直接在地府跳得烟消云散景，导致一连串的因果改变，让人很是头疼。后来整顿了一番之后，巫贤禅就提出只能在阴间互相婚配，须得生辰八字合适，并且生前有姻缘的才能够配得上，但这样的概率实在是小，所以就算是巫贤禅明令禁止了配骨，那些在阴间找不到合适的并且又没姻缘的鬼，难免会动一些旁的心思，这配骨之事当然也少不了。媒婆擦了擦汗，陪着笑脸： 哎呦，哪敢呐，我亲自去烧的，周家小子满意刘家姑娘，俩人才烧了生辰帖，赶上鬼节图个吉利才成亲呐。 巫贤禅说着带着我就往客栈里走，也不去管别人了。 正好喝个喜酒再走，本判官来亲自主持这场婚礼，我想没人拒绝吧。 客栈里装修的还算气派，也像是人间办喜事的样子，大红灯笼，大红丝绸的喜花，两边坐满了前来贺喜的宾客，桌上的酒菜也是色香味俱全。若不是站在里面等待新娘的新郎是一只七八十岁甚至可能年龄更大的老鬼，想必这婚礼会更加和谐一些。这老鬼面相不佳，肤色蜡黄，双目浑浊，一看就知道死的时候是个病秧子，八成也不是什么好死。新娘子被扶着走进来，露在外面被媒人搀着的手涂满了白粉，食指涂着红色的指甲，看起来有些瘆人。尽管她的手被涂了一层厚厚的粉，我也仍然看得出来那不是一双年轻人的手。我忍不住琢磨，或许两人是多年前被迫分开的情侣，各自死了才来喜结良缘呢。 是他。 巫贤禅却忽然说道，而后冲上去打开了媒婆的手，又一把扯下了红盖头，露出了新娘子苍老的嘴被胶带封住的脸。我愣住了，这新娘子竟然是那朱丽丽的母亲。